今天是12月30号了，这也是我们今年带给大家的最后一期节目。回望一下2016年，你会有怎样的收获呢？是不是有很多的喜悦？然后给自己一些关键词，会发现自己其实收获满满啊。当然可能或多或少的也会有一些遗憾和伤感。不管怎样，2016年过去之后再不会来，永远会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关晓彤、潘玮柏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慢动作》，这首歌曲呢是他们今年所带来的一首圣诞暖心单曲，我们一块来分享。 想要 be with you， 接着了黑城市模拟微笑打招呼，突然流行无助，心痛了痛了痛了爱的念头，平凡街头漫画般的写歌、哦哦、情话要慢慢慢说， Baby 开始渴望 be with you， 让我陪你陪你陪到 to， 可以天天天天夜 for you， 把这水还是三分多老粗，潮汐起来亲密亲密跟着我走，彼此亲密亲密亲密拥有，人生这样就足够。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张浩哲1990年《北风渡河》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爱到情深难以抑制，可是呢，现实似乎又有太多的无奈，这种压抑，这种难舍，我想在这首歌曲当中都能够得到体现吧。好的情歌穿越岁月的风尘，依然会让你念念不忘。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徐佳莹的一首歌曲，这是她在2016年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是日救星》。那么这也是和她2017年即将举办的这个巡回演唱会啊，是同样的标题，叫做《是日救星》。所以呢，我们在歌曲当中或许能够猜测一下她即将举行的巡回演唱会会是怎样的精彩。 请注意你快着魔的成意识好，我收敛我快张间的感动细胞，是情会好解决一些。我一片蓝的眼贴雨花囊。 我们经常说对于每个人来讲啊，最大的敌人是谁，那大家都会有一个答案，说其实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对吧？因为你要突破自己，要超越自己，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同样在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只有自己才会是自己的救星。所以呢，学会了解自己，学会拓展自己，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2014年电视剧《我儿子是奇葩》的一首片尾曲啊，名字叫做《回家》，刘明辉带来。 我曾经迷失了方向，如今我已身在远方，可每当我想起你都忍不住眼泪，妈妈我想你，思念就像一道曙光，想念的情人在远方，每当我想起你，每当我呼唤你带我回家，我累了有你的肩膀，我哭了有你的温暖，我知道你惦记等我，等我在路上，当幸福写在你脸上，当微笑挂在你嘴角，我知道你就在前方等我，在回家的路上。 雪仗、堆雪人、亲子雪地互动，享受冰雪的乐趣。我的天，株洲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太给力了！快来滑雪场，一起驾驭风雪，感受寒冬的热情吧！咨询电话：03123892281。 年终回馈有好礼，长安瑞行 M90 全系直降5000元，空间有你，安全有我，只需62900元，新商务轻客开回家，详情请拨打咨询热线400-088-6666。

成灰泪湿缸，那句成灰泪湿缸，那句成灰泪。 徐小凤《别亦难》1988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相见时难别亦难，其实不光是对友人、对爱人、对家人，有的时候对时间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叹吧，尤其是在年底的时候，因为你不可避免的会要盘点一下，对吧？包括说每个人可能在年底的时候，单位里面也会说你要写一个述职报告，年底的工作总结，你会来这个仔细的回顾一下自己在工作岗位上曾经做了哪些事情，而在生活当中，包括说在感情当中，我们又曾经经历过什么呢？会不会也给自己做一个好好的盘点呢？当然，过去是需要盘点一下的，更重要的是对于未来的一种计划吧。可能你也会在想2016年年初的时候自己定下的计划我到底完成了多少呢？当然台正宵也会用歌声告诉你说，不管过去还是未来，其实最重要的是爱在当下。 登上巴黎铁塔，风中翱翔，英伦海峡，在富士山下看飘雪后的樱花，越过库伦贝尔，呼吸美丽西双版纳，在圣莫尼卡俯瞰激起的浪花。我是不是很傻，相信乌托邦会在哪，一生都在追寻那梦想中的香格里拉，总以为快乐会在海角天涯，还以为幸福是很遥远的，原来只需要一个地方为伤口包扎。哦，原来快乐就在咫尺的家，哦，原来幸福就在身边了，活在当下，就在每一刹那。在亚马逊度过炎夏，爬上金字塔，揭开神秘的面纱，爱上了布拉格，只身瀑布里加拉瓜，在纽约街头倾听忧郁 Blues 吉他。我是不是很傻，相信乌托邦的神话，一生拼命追寻那梦想中的香格里拉。总以为快乐会在海角天涯，还以为幸福是很遥远的，原来只需要一个地方为伤口包扎。哦，原来快乐就在咫尺的家，哦，原来幸福就在身边啊，活在当下，就在每一刹那。垂手可得，还以为幸福只留在童话，原来只需要一盏灯火让寂寞融化。哦，原来快乐就在咫尺的家，哦，原来幸福就在身边了，眼前当下就在每一刹那，原来永恒在每一 这是邰正宵2016年带来的一首歌曲啊，也是他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爱在当下》。其实说到邰正宵，我们马上会想到很多年前他带给我们的很多歌，比如说像《千纸鹤》呀，还有《999朵玫瑰》啊等等。那时候叫他是情歌王子，对吧？过了好多年了，突然他又出现在大家的面前，而且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就是很温暖的正能量。就比如说刚才所听到的这首歌曲，他会告诉我们说：“不忧过去，不惧未来，爱在当下。”彭佳慧1998年《敲敲我的头》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死心眼儿》。 浓烟有多远，像那一阵烟，我才不管以后的路刮风又下雪。也许你没说你爱我，可是也没说不爱我。女人的世界少得很可怜，你说得很对，可是我为了谁冒险？我不是神仙，我也会抱怨，我只要一分钟，你还拖延。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

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 不知不觉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我该怎样的来给今年这最后一期节目画一个句号呢？有的时候会想啊，一年当中我们播出了很多很多的歌曲，当然我也有的没的说了很多，好吧，也许你会喜欢，也许你会 OK， 其实很宽容，对不对？所以也会觉得说，在所有的这些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当中，如果有那么一部分，或者说有一半儿，有一大半儿是你挺喜欢的歌曲，我就觉得还蛮知足，就是有一种心意相通的感觉，对吧？我的想法并不太奢侈，我只希望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目能够给你一个小小的陪伴就足够了。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杨坤2010年翻唱专辑 Disco 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不要告别。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不说再见吧，我是佳慧，2017年音乐继续相伴。 我知道我的爱人，我的眼睛有两个你，三个你，十个你，八个你，不要抱歉，不要告别，在这等我辉煌的夜里，没有人会说谎。